会通过涉台报告，指报告内容远超欧盟和成员国对台湾开展非官方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范畴，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损害中欧互信和合作，中方表示强烈反对。发言人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欧建交和发展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敦促欧洲议会有关委员会和议员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立即纠正错误言行，为维护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欧洲议会外委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建议欧盟展开双边投资协定影响评估，并呼吁欧盟提升和台湾的政治关系，推动将在台湾的欧洲经贸办事处改名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12点，升184点，成交金额4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8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24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5.5，升17.1；美团263元，升9.6；恒生中国企业95.96，升1.08；快手92.1，升8.15；中国平安60.65，跌9.5；阿里巴巴170.3，升5.1；港交所509元，升14.8；盈富基金26.8，升2毫；小米集团25.6，升4毫；京东集团318元，升6.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7，英镑10.711，瑞士法郎8.494，澳元系5.722，加元6.156，新西兰元5.493，欧元9.2082。每百日元对港元7.0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1。日经平均指数报28446点，跌4点。港金现价报1684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91美元，卖出1814.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的快线啦，咁而家龙尾就喺启泰苑对出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啦，近住启泰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油荔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彩虹道去太子道东近住越秀广场一段呢就比较挤塞。在新界红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红福村一段呢都是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薄扶林道致富桥底中环、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电车站的安全岛时要留意行人踏出或者是行去安全岛。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嗰人都唔会食嘅，可能呢日再送出嚟。 啊，又唔奇怪。咁因为其实就系买咗咧呢一间咧最出名嘅，譬如可能佢三种非常之少有嘅罕有嘅，例如嘅就系有呢个红豆沙丸啦，有呢一个嘅就系金华火腿月啦，同埋五仁甜肉月嘅，系啦。其实我就唔食嘅，咁所以我就觉得我买得好开心。不过系啊，亦都见到嘅就系话好多人咧都已经系排晒队咁样咧，就谂住咧要馈赠亲朋啊。买嘅话咧，成栋成栋咁样嘅，真系希望祝大家。就嚟嘅中秋节嘅话，都人月两团圆啦！ 多谢多谢， 好， 送俾阿老师，都送俾阿小强，多谢 多谢 多谢。一个好好嘅组合嘅话咧，继续每一日嘅真系 发放精能啦， 大爱大爱。 问其实这该不该如狂风吹吧，像浪与海，如浮沙卷吧，别要分析，要预料，长夜无尽美妙，若让夜和我为你痴个透了，自不自一开始自发觉我你不可止，我早已为你为你疯了夜， 星期四嘅呢个早上10:16。我哋有 Sandy， 林忆莲疯了。 林忆莲嘅《蜂鸟》啊，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啊，咁今日嘅早上咧，天气系咁样嘅，部分时间有阳光、有炎热、有咧两阵嘅骤雨咧，同埋吹和缓偏东风。听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又会增多噶啦。好啦，喂，其实有啲嘢咧，真系知易行难啦。今日咧，首先提提咧，大家会有呢个肥强周记啦，讲下佢嘅168。名存实亡计划啦， 唔记得咗啦。 全名系咁叫嘅，168名存实亡计划咁样。 系冇错，或者佢咩自肥计划啊嘛，系咪？其实就系咩自动灭亡计划。 系啦，叫流流流计划。 嗯，攞奖系啊。 周四流流， 周四流流计划。 我周四流流长，细路长啊嘛，我系周四流流。 系咪？周四流流长，你就计划流流长。咁希望你减到啦。有啲嘢咧，我想讲就系知易行难。 系啊， 我都知嘅。譬如我都知道你做紧一六八，或者你自己都想做呢样嘢。 嗯。 咁但系咧，就知同你做唔做到，或者做呢样有几成功，有两即系两嘢嚟啦。 系啊， 我今系啦，今日咧睇到一篇文章，即系我都知道，因为咧呢排咧我睡眠咧就叫做 OK 啦，咁但系间唔中都会有少少嘅。嗱，我记得周四强咧，曾经讲过你有一排会食一啲其实叫做安睡啲，唔系叫安眠药啦，睡得好一啲嘅唔知乜嘢药啊，定系 助眠嘅一啲药，唔系药啦， 我都唔知应该点称呼 助眠 咩嚟噶 啲药，如果我觉得你当系药啦。你當係 咁，你又話唔係安眠藥？ 唔係，佢係唔係？但係因為佢一粒一粒嗰啲啊，咁佢就話， 即係佢係一粒藥，但係你唔好叫你唔好叫做藥，咁你叫做咩咧？舉藥， 我真係唔知係乜嘢。 不舉藥， 助眠嘅健康食品 係啦，你當 類似係咁 樣，會唔會少自己呃自己？其實就係安眠藥， 我真係 唔同嘅。因为其实我都有嘅，但系嗰种嘅话咧，声称所有嘅嘢其实里面都系一啲天然嘅食品，但系真系有用嘅。 不过其实会唔会上瘾噶？ 我嚼完之后，心瘾嚟嘅。有时其实我真系嘅，食完两粒之后，佢几得意嘅，好似糖咁嘅。你瞓觉之前嗰半个钟头咧，你就嚼嚼就嚼碎佢之后，饮少少水，刷咗个牙之后咧，啱啱好瞓落床嗰度，啪瞓着觉，系咪好好啊？ 好好啊！ 真系好好啊！咁、 啊、 我觉得就初头嘅时候， 你有冇食啊？而家？ 而家唔食啦，因为我会发觉就我就系唔想依赖佢。 系啊， 所以就系我。我除了会怎样呢，我听日我觉得我的工作我不能有失的，我就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睡眠、我才吃它、但是如果譬如可能我平时我没什么事的，我回来就做节目，我开开心心，我觉得没有、如果睡得不好的话，我就最多做完节目之后没事做，我回家保眠咯、所以就有些人都说我是不是那么好的、但是我都觉得我会这样、就是取、这样的方法咯， 都这个都是都市人的少少烦恼，即是睡得不好啊，不宁啊，或者睡不着、有一个叫十二个坏习惯，即是睡觉的坏习惯，我一定有，我都有几个。不过我就系话，其实知易行难，我都知唔好。但系咧，喂，都市人即系好难， 好难， 好难。 十一点前， 我哋都估到啦。 系啊， 例如就系十一点前瞓觉啦，咪 养肝。 系啊，养肝啊嘛。第二样嘢就系瞓觉之前唔好睇手机啊嘛，系嘛。 系 一定中。 嗱，有呢、這个唔好睇手机啦， 唔好食得太饱。 其实第一个我已经重重地啦，又唔想中。佢话周末唔好补眠啊。但系咧嗱，我就唔系补眠嘅。但系周末譬如星期六、星期日咧，咁唔使翻诶呢一边咧，因为我哋会比较早啲翻啦，譬如七八点已经翻到嚟啦。但系如果周末咧，我会俾自己瞓到八九点或者系接近十点先起身， 咁 算唔算补眠咧？ 咁唔算补眠， 唔算补眠， 系唔会喺你自己平时要起身嘅时间起身啫嘛。但系我系瞓唔到噶。 咦，你即系 你都会照 弹 起身， 我都会照弹起身，我都会照好似平时翻学翻工咁样嘅话咧，系嗰个时间起身咯。我瞓唔翻嘅， 系、 我起咗身就瞓唔翻。 我都会六七点醒嘅，但系我会叫自己喂再瞓啦咁样。 咁你都好啲啊，即系你可以 咁啊算补眠咯。 我会再瞓，我都会再。我星期六就会七点零会醒啦，但系星期日就唔会。 但系有啲人系可以叻到， 但系你自己知道几时星期六、星期日嘅咩？你星期 六唔知啊？佢反正就係因為星期五係早起身啊嘛，所以星期五晚咪好瞓啲咯。係 咯，咁佢都會好叻咯，佢自己可以調教到噶嘛。我有啲朋友又可以調教到嘅，譬如可能今日瞓得少啲嘅話，佢聽日佢知道唔使做嘢嘅話咧，可以瞓到咧晏晝三點先起身嘅。 我又唔會講， 你得 唔 得啊？ 我唔 得， 我都唔得， 我唔得嘅。 係啊，我可以瞓 十 幾個鐘啦。 如果我瞓到咁咧，我起身咧個人咧好似喪屍咁 啊， 好牛嘅。 今日幾號啊？今日係星期幾 啊？ 驚嘅，係 啊，好耐㗎， 都係夜晚。眼定日头咧，哇！呢种感觉我唔系好。 有时旅行都咁噶，你会唔会试过啊？ 会啊， 就系瞓醒觉之后，你 呢度边度？ 我嚟咗边度啊？而家今日几多点啊？咁样我系咪要翻工啊？好惊噶！ 但系咧， 你 知 唔 知咧？我曾经咧从一个朋友口中讲过咧，佢同个老公啊离婚啊，因为佢老公咧希望自己嘅生活系每朝瞓醒唔知喺边处。 吓， 呢个谂法系得意 好浪子，我觉得 系啊，我希望每日瞓醒， 系即系每一晚都一夜情系咪？ 呢个系边度嚟咧？ 系即系边个人 同嘅？ 其实隔篱嗰个想唔知系边个好容易啫，佢个老婆化唔同嘅妆瞓觉， 系 咁咪系咯， 或者落妆咪得咯， 系 好易啫。 但系点解佢就因为咁样离婚啊？ 唔系咁唔系呢个 one of the one of reason 啫，即系佢可能好多嘢嘅，加加埋埋，但系佢即系佢知道佢嘅。 ex-husband 嘅有一個諗法，即係有一個中意嘅東西，就係喺每日瞓醒，同埋因為佢係一啲演藝界嘅人，咁成日去大陸拍嘢啊，咁樣，所以佢會有 中意呢種感覺。 因為正常你如果日日翻灣仔嘅翻，你點會朝朝起身唔知自己喺邊？但係因為你周圍去拍嘢啊嘛，我今日去咗唔知黎巴嫩，我今日去日本拍，咁咪瞓著，咦？我今日喺邊度咧？咁樣咯， 即係佢中意咁。係 啊，中意咁咯。好啦，嗱咁啊，即係壞習慣啦，包括一個人唔好周末補眠啦。第二我都知嘅，盡量唔好俾光線或者噪音干擾你。即係有啲人咧就係瞓覺，譬如我都係咁，我要拉曬窗簾嘅，我哋拉，我唔中意。 光都唔 系啦，我唔中意有啲灯光缠住我，但系因为我身边嘅人咧中意睇剧睇老嘢啦，咁我开咗床头灯啦，咁我而家开始慢慢习惯，我以前连咁样我都唔。 咦？但系我又几中意呢种感觉噶， 系咩？ 即系你嘅另外一半喺你侧边嗰度咧做一啲唔关事嘅，但系咧你就会喺侧边度瞓觉咯。但系我就会咁样，我会塞住个耳塞同埋戴咗嗰个眼罩，但系我就知道有个人因为如果你隔篱有个人咁样做紧呢啲咁嘅活动嘅时候，你一定要咁样。 系啊，因为个剧里边就有对白， 冇 错， 跟住你谂住咩咧咁啊？最惨咪就你听得明嗰啲啊，你听唔明都仲好啲啊，系咪如果睇英国睇台外国啲剧嗰种，你仲会咦佢讲紧乜嘢啊？ 跟住啲枪声砰砰砰，咩事啊？睇下八卦八卦系梦啊， 冇事啊嘛，嗰个人 系啊，鬼音乐你喂咩鬼嚟噶？ 我成日逼佢，你可唔可以睇日本片？ 嗰时你可唔可以带翻儿童咧？佢又唔肯喎。 即系好辛苦噶，我哋话 系啊， 系啊，煲剧嗰啲大耳筒好辛苦噶，大咁耐啊，好热，会煲熟咗个耳仔。 咁即系你宁愿你自己戴耳筒。 系啦，我会自己用耳塞，跟住咧我就会整埋。 但你瞓觉耳塞一路停喺耳仔里边，唔舒服。 超舒服，我话俾你听。 系塞住只耳仔嚟瞓，边度舒服？ 系乜嘢声都隔晒噶，我嗰个就雷公都打唔响啊！ 我唔系讲呢样嘢，我有个异物啊，塞咗个耳窿里边咧，好唔舒服。 而家嗰只系直胶嘅 ，OK。佢系完全系可以你塞晒喺里面个耳窿里面嘅啫，系完全系将到哇融化，仲 feel 唔到， 系 唔你唔会话系咧喺外国订翻嚟噶，你仲要系塞落去之前嘅话咧，你要用个手嗰啲热力咧，系咁以地即系 搓 下佢，跟住先塞落去嘅话，佢系完全融化晒喺呢个耳窿嗰度， 会唔会攞唔翻出嚟？ 系啊， 又唔会。你有方法嘅。 其实你依家有冇攞出嚟噶？ 我有，我梗系有啦。我听到你讲嘢噶，你听唔到我讲嘢啫嘛。好似今日咁，我哋啱先一分钟之前讲完嘅嘢，佢就又问，系咪？就系你。 因为佢本身系直胶嚟， 佢系 听直胶做嘅成。 系冇错，成日都隔开人哋同佢讲嘅嘢，佢自己喺度谂紧佢自己嘅嘢，系咪？好，第三样。 好啦，另外咧，佢话咧温度太冷太热都唔好咁样样，因为咧你嘅冷气有时咧，你系偏向调冻啲定调热啲？ 冻啲，我中意冻啲嘅。冻啲冚被。 我系瞓觉。嗰陣時候你覺得舒服嗰個感覺咯，我又唔會。 咁你幾多度啊？你知有冇留意自己幾多度啊？ 23度，對唔住，23度。 差唔多啦，差唔多。如果再熱就會熱，再凍亦都會凍。23我都覺得係一個幾好嘅度數嚟嘅。 同埋我會校 timer， 係啦，可能係去到譬如可能係凌晨四五點鐘，佢自己熄。 熄添 嚇， 係自己熄。 點解你唔由佢肥到六點七點咧？ 唔使肥到咁咩㗎？ 你最後嗰兩個鐘咪冇嘢咯？ 佢剩翻嗰啲冷氣嗰啲餘冷咧，就已經夠我洗噶啦， 係咩？ 真係咧， 你兩個人另外兩下又出汗噶啦喎。 你點定啊？ 我哋轉身咯。 我又唔好大動作 嘅啫。咁易出汗，你另兩下就出汗。 係咯， 咁 易喺張牀嗰度。 你嘅泌尿系統，你嘅排汗系統唔係一個問題，另兩下就砰砰聲流汗。 我真係，其實咁係人類嚟 你四點幾會另兩下就砰砰聲出汗？哦，咁你。睇醫生啊 ，OK 係啊，查你個虛弱啊，你 係啊， 好虛汗啊佢。 咁咧，另外第四咧，佢話晏晝覺即係睡晏覺咧，佢話唔係唔可以睡，不過佢話最好三點後就唔好睡。 哇，唔得啦！ 三點前係 lunch time 嚟㗎，大佬 係咪先？即係兩點九瞓，三點鐘好氣。 仲有佢話咧，頂籠瞓廿分鐘，扯咁快嚟做咩？ 咪咯。 我最近咧睇咗有一個日本嘅醫學節目，佢話咧有一啲醫師有教大家，如果你要補眠嘅話，係真係。要在晏昼咧，你点零两点钟咧度补眠嘅。 食饱饭， 佢话最好咧就系唔系同食饱饭无关。有一种嘅饮品，你系估都估唔到。饮完之后嘅话咧，你补你系瞓完之后咧，晏昼啊吓，起身嘅话就包保你咧精神百倍嘅。 咖啡。 是咖啡 吓， 系 饮咖啡嚟瞓。 你以为咖啡是提神，但是咖啡提神嗰个时间系需要半个钟头，佢先至会提神。所以如果你话我一点钟我想眠一眠，我想起身之后咧，我就要好精神奕奕咁样做工作嘅话咧，请你喺一点钟嘅时候咧就兑一杯咖啡，跟住咧你就等佢好可能系半个钟头之后咧，佢先至会发挥佢嗰个咖啡因令你精神嘅作用啊嘛。咁所以咧你就趁住佢未呢个药性未发嘅时候咧，你就喺一点至一点半嘅时候咧就恰一阵。 人 安眠 恰完之後一起身嘅時候咧，當佢嘅咖啡因發揮作用嘅時候，你一醒咗啦，你個人咪好精神咯。 理論上， 佢就係教你呢一種做法。咁啊，好多人就喺度講緊嘅，就喺度質疑我。如果可以一點到一點半，我真係瞓得著嘅就話啦。但佢話唔緊要嘅， 未行 瞓覺都未必代表你一定係要瞓著咗，或者你發夢先叫瞓著嘅。有時候可能你靜一靜，你或者成個人咧喺嗰個叫休息嘅狀態。當佢喺一點半，當呢個嘅咖啡發生作用嘅時候咧，保證你瞓醒之後嘅話咧，呢個人或者休息之後咧，你就會覺得好精神咯。 不過 可以試下嘅， 所以 我一陣試下先。 二十分鐘真係好短，但如果你真係瞓得著咧，十零廿分鐘係有啲分別嘅，即係你會精神翻啲。 真 係 㗎，你 真係會差到電。 你有冇試過有時譬如我晏晝咧做完節目翻去啦，我就會咁樣啦，我會睇一啲咧自己成日睇嘅一啲劇集或者係點樣啦。咁你唔好追劇情，其實只不過係俾你一種感覺係啦，有啲聲。瞓咗之後嘅話咧，我突然間醒得好精神。 可能十分鐘嘅啫。 冇錯，我成日都係發覺就係都係七八個字嘅咋，一醒嘅話咧就成個人覺得哇精神奕奕㗎啦，快餐、差電嚟㗎， 試下先。 我覺得係 OK， 所以我覺得其實嗰個日本醫師講嘅嘢我都可以值得試下啦。 阿小強有冇啊快餐？ 有啊。不过依家谂紧一阵我瞓喺边度好啫嘛， 你嗰只叫就快差，越嚟越差， 系啊，就差，算了算了， 我仲喺一点钟瞓到点半有咩问题咧？ 冇问题， 我话你咩啊？ 我哋帮你抬出去瞓啦，我一块白布嚟冚住遮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长者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早前透过书面申请，未能在寻日领取消费券，又认为申领程序麻烦。听众叶先生话：呢个星期去咗旺角始创中心消费券计划秘书处三次，唔少人聚集，每次都要等两个钟。而办事处只有十个柜位，每次咨询员都仍然有唔清晰嘅地方，于是又要再去询问。长者冼先生话：哥哥住喺安老院，要先到安老院攞到哥哥嘅身份证同八达通登记，觉得十分麻烦，认为政府应该派发现金。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鹤龄话：有透过书面申请消费券的市民未能在寻日领取，可能由于在申请表上冇签名。冇喺在港聲明嘅部分填寫剔好，或者支付工具類別同號碼不符等。佢話政府決定早前遞交嘅申請，如果因為資料不齊等原因，補交文件嘅時限可以延長到今個月十五號，但只適用於書面登記，因為中央登記系統已經冇再運作，當局亦已經加派人手協助處理申請。秘書處除了星期一至五朝九晚六開放，未來兩星期六亦會開放。黃鶴龄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指出，由於有幾百萬市民登記，很難做到發送短信之後再致電。他又說市民有疑問可以致電計劃的熱線185000。第八批中國人民志願軍遺骸交接儀式在南韓仁川國際機場舉行，韓方今次向中方交還109具志願軍遺骸。中國退役軍人事務部副部長常正國和南韓國防部次官朴宰民分別作為雙方代表出席儀式。今次歸還的志願軍遺骸是韓軍2019年至去年在兩韓非軍事區箭頭山等地發現。中韓兩國由2014年至去年已經連續七年交接共716位在韓中國人民志願軍遺骸，今年是按照雙方達成的共識實施的第八次交接。 东京残奥游泳项目港队泳手陈瑞琳在女子 S 十四级100米背泳小组赛游出1分12秒57，小组排第三，总成绩排第六，晋级决赛。这个项目分成两组比赛，总排名前八位的泳手晋级决赛。另外，港队泳手许家俊在男子 S 十四级100米背泳小组赛游出1分02秒74，小组排第四，总排名第十一，无缘晋级决赛。许家俊在赛后说，虽然未能突破个人最佳成绩，但今次表现仲可以，第一次参加残奥觉得好兴奋，未来会继续调整状态，争取好成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78点，升249点，成交金额6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7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9蚊，升20.6；美团260.2，升6.8；恒生中国企业96.26，升1.38；快手89.1，升5.15；阿里巴巴171.3，升6.1；盈富基金26.9，升3毫；中国平安60.45，跌1.15。港交所506.5，升12.3；小米集团25.75，升5.5；京东集团318.4，升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5，日元109.97，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3，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兌美元0.736，新西兰元兌美元0.707。日经平均指数报28483点，升32点。港金现价报1684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12美元，卖出1813.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平石村上桥位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跟住平石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喺窝打路道咧就有水管急收。窝打路道去连翔道方向，跟住渡船街嘅慢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少少。就系窝打路道去连翔道方向，跟住渡船街嘅慢线，因为有水管急收咧，需要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山道。咁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排到翠屏南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芜湖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薄扶林道致富桥底去中环、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因为哇摊喺度就咁去啲人， 即系个剧情好唔好睇啊？我想问。 但系其实系好睇嘅，点解你会觉得可以瞓觉咧？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知道。 我而家讲，我哋讲咧就系话呢啲，其实啲我睇唔睇都得嘅， 冇错。 剧情好熟噶嘛，佢话诶， 你 睇总之 系新 嘅 喎， 系 啊， 新 啊，咁即系闷 啦。唔系，我觉得几好睇嘅，不过 好睇我就唔会来瞓觉 咯。好睇就唔会瞓啦， 因为我放松晒，然后诶真系几好瞓啊！十五分钟内我就会停。 算啦，系钟杰仔，有得佢，有得佢，有得佢。因为呢一套戏我有睇嘅，我唔觉得你可以搵嚟瞓。 瞓觉其实意思就系第一佢闷啦，可能闷啦。 系啦。 第二你睇过好多次，基本上随时闩机都得，你只系要嗰个画面同声音啫。 系啦。 但 系 你 话 睇 个 新 剧 就唔系瞓觉剧啦。 我一定会睇落去。你讲嘅就系谢盈萱定系谢盈萱啊嘛？ 系。 系啊，系金马影后做噶嘛？ 39岁个女仔。 冇错。咁好睇，有乜可能可以瞓得到觉 咧？ 呢 啲先攞命。 人哋已经拍 episode two， 呢啲先攞命。如果个剧集好睇啊，你明明想瞓啊！你都揾牙籤撐住先。 係啊，我嗰陣時候咪係咯，我試過睇嘅就嗰陣時候嘅《Sex and the City》，我以為嘅就是、啊睇一集就算啦，點解就係醉曬，睇到天光。 但你個心係好忐忑， 冇 可能噶嘛。哇，應瞓㗎啦，冚自己快瞓啦。 所以我都唔明佢講乜係嘛？ 喂，但係咧，你哋有冇試過睇完一套劇都好失落啊？即係二十集完， 梗係有啦， 失落 意思 好慘啊！ 意思即係仲想睇但冇啦，係咪意思啊？ 係啊， 哦，你咁嘅意思，哦 ，OK， 跟住又好瞓， 我搣到佢， 唔係我明啊，但係呢一樣嘢同我哋講瞓覺係無關噶嘛。好，第下一個 係嗱，佢另外有一個咧，我有時會，有時唔會。佢就話：如果你感覺自己，哎呀，真係冇乜睡意， 嗯， 即刻起身， 係 佢唔好猶豫，唔好再攤喺度啦。 冇錯， 你同唔同意㗎？ 同意。因为你要转换一下你嗰个思维，因为你越想瞓，你越瞓唔到，你越心急，你就越醒，所以咧你就应该要出嚟行个圈啊，或者系饮杯奶啊，或者咩都好嘅话，先至再同自己讲 ，OK， 佢、 哎、 就 系 咁讲， 啱啱 啲嘢做下先咁样， 系真系。 喂，但系咧，如果你一觉得自己瞓唔着就弹起身， 啊、 一晚弹几次喎、啊，大佬 。你唔使即刻咁样弹起身嘅， 即系 你 毫不犹豫，你就要离开张床啦，咁样。喂，或者我下一分鐘瞓得著咧，即係我成日都會咁諗。而家冇巴士啫，或者我企都五分鐘有巴士咧，咁 你而家唔係等巴士啊嘛，你唔可以用瞓覺嚟同等巴士呢一樣嘢，同埋嗰個心情嚟比較噶嘛。真嘅，你信我，你起身你做少少嘢，但係嗰啲嘢唔會令到你哇精神奕奕，你唔係話要舉下重力啊，舉下先再嚟瞓。即係可能你行下個圈啊，轉換下，話俾自己聽嘅就係頭先咩都冇發生過。我而家咧即係陣間行多陣嘅話，可能散咗少少個步。 同唔同意啊，馬小強？ 跟住佢唔會同意嘅啦，話題終結者。 我試過開住個燈。去厨房倒杯暖水， 开住个灯去厨房。 系啊，但系厨房你倒杯热水，开咗灯咧，我就觉得醒晒。 咁你唔开灯，你点倒热水咧？其实， 你屋企有冇啲嘢？你屋企冇啲小夜灯噶？ 系啊， 冇。 夜晚黑如果你真系有，佢亦都讲得啱嘅。 壁灯嗰啲系嘛？ 小夜灯，小夜灯佢就系唔光嘅，你只不过可以系 壁灯咯，我叫壁灯，即系墙壁上。 可以咁讲啊，小夜灯有啲嘅就系，譬如可能你行入去个厨房，佢就会嗒一声会自己着嘅。其实嗰啲 微光嘅啫， 只不过系够你可以做少夜少少嘢，系喺个范围里面你叫到啊，咁嗰啲就最好咯。 O K， 开晒灯就唔得啦。 O K， 即系你系会咁样嘅，倒杯水饮下再瞓翻系嘛，啊，做个健康人最紧要嘅。林168计划咧，一翻嚟咧就会有傻强周嘅。 算罢啦，佢已经讲咗佢自己。嗰啲咁嘅咩談情説愛嘅嘢啦，又喺度虛擬咁樣講緊嘅就有 Bobo 要唔要改名啊？叫傻強愛情周記， 根本就係啦，都唔知點解無端端講呢啲咁嘅嘢，次次都有女主角出嚟㗎。 嚴重警告你，等下留意我劇情， 最好冇啦。 好，翻嚟傻強周記。星線尖發現有差点不会猜到，但你对待我太好，到晚后一般感到焦躁，需要找出路。这晚你对我说爱慕，当作恶梦赎罪还是问路？你话要说大概夜了，让你收翻。杀剑，护着我不觉惊。 肥强，我块面系最长，耶、yeah, ！肥强周记，耶耶耶！肥强周记 episode 10，肥强自肥第二阶段正式开始。温馨提示：梁先生、李小姐，本集内容完全冇嗰啲所谓爱情嘢。完全回归一六八。九月一号又是一个新学年的开始。我肥强经过过去两个月，即是七月八月，第一次一生人正式因为健康理由而健康地减肥。成绩虽然仅仅合格，都是一六八。到一六四磅之间，不过我的坚持、持久的毅力，我认为是值得给自己两下掌声的。一、二，以示鼓励。因为曾经有个梁先生怀疑我不知挨不挨到十日，我现在就证明给他看，他的眼镜是烂了的。昨晚九点半，我先做了拉筋三十分钟，跟着换上一对大波鞋，一件大波衫，一条大波裤，准备落街跑步六十分钟。这个时候突然间一道闪电的电光划破万里长空，跟着迎来的是倾盆大雨。看个势应该还会落一阵的。好嘢，正啊，跑步先来落雨。唔通连个天都好中意我，因为我好开心啊，唔使落街跑步。点解我咁开心？一个字，懒。开心咗一阵，就即刻觉得好内疚啦。肥强，你真系太失败啦，我都睇自己唔起。原来啊，咁多人减肥唔成功，工作唔成功，做人唔成功，原因大部分真系得一个字，懒。不够坚持。肥强明白，如果再是这样懒下去，这些又不跑步，真的没有好人做。正如某两位同事说，做个拉机拉支算了，抵你被人叫马拉支。人就是这样的，想做又贪懒，懒完又后悔，后悔完又继续懒，永续轮回。我突然间醒起小学六年班班主任黄老师，他当年教我们中文，那年那本中文书的封面设计就是一个圆圈，里面有一堆的中文字。同学对这些内容起初不以为意，根本没人理，没人看是什么内容。终于到了有一天， 臨近考升中試，即係當年六年班要派去中學嘅公開試，但係成班同學都掛住玩啊！老師認為我哋太心散，於是要我哋抄寫中文書封面嘅內容。嗰篇文章就係陳白沙先生撰寫嘅，叫做《芥蘭文》。佢寫呢篇文章嘅目的就係規勸大家要珍惜時光，勤奮做人，做事而作嘅。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母懒而好寒，夫懒妻啼饥，猫懒鼠不走，犬懒道不摇。意思是如果妈妈懒，小朋友就挨冻；如果爸爸懒，成家人就挨饿；如果猫猫懒，老鼠就可以横行了；狗狗偷懒，盗贼亦都可以横行。读了两次我差不多识背，我发觉我成身出晒汗，我知道如果我勤力啲，我应该有更大嘅成就。我决定起身，唔再摊两双梳化，起身行动做咩呢？就是即刻冲凉，因为头先成身出晒汗啊嘛，执书包瞓觉，我唔想涉亲自己啊！唉，我真系应该系完全冇得救。听日应承大家，听日就开始跑步。肥强金句芥蘭文最后提到是西汉万事乾坤内，只有懒字最危害。大家本字典不可以再有个懒字啊！不过我的肚皮仍然有好可爱的懒人包，点算？ 想我都好想好似中咗头奖，有嘢使做，老细又催我唔着，日日等出粮，冇乜嘢需要紧张，就系咁嘅样，乜都唔使捞。我都好想好似中咗头奖，有嘢使做，老细又催我唔着，日日等出粮，冇乜嘢需要紧张，就系咁嘅样，乜都唔使捞就至理想。 今朝擘大眼，成日就无所事事，唔听收音机，寻晚又打爆咗个电视，唔着衫四围走，三点几至起身，落帽头发就一九九，着件老西又摇摇头，有事揾我呢，就完全唔知，说话讲嘢呢，就语无伦次。等我话你知，我话知你。我是乜都不会理，我幻想日日就乜都不用想，坐在街边看啲人来来去去，男男女女，离离合合，散散聚聚，想要自由，不要一切负累。我要我要每个人 开开心心， 痛痛快快沉 开心， 偏偏又要醒翻，翻到呢个世界，听朝又要翻工，同时间斗快。 想我都好想好似中咗头奖，有嘢使做，老细又催我唔着。嘢需要紧张，就系咁嘅样，都唔使捞，就至理想。我都好想好似中咗头奖，有嘢唔使做，老细又催我唔着，日日等出粮，冇乜嘢需要紧张，就系咁嘅样，乜都唔使捞，就至理想。 唉，真系钱使唔够咯，早市唔知做错乜家伙，生亲日两只咁嘅水袋，有工又唔许做，一你话住玩，饿死你都饿死你啦。 是人是鬼是女仔冇晒计，如果可以停低一切都冇所谓。但是个现实就是不到理想，冇话理想又想，又边有半斤八两，三番四次仍是三三两二，又或是一心一意玩出个意义，做人不容易，每个人有一个故事，回到这个城市咪又是急个造字。 我都好想好似中咗头奖，有嘢唔使做，老细又催我唔着，日日等出粮，冇乜嘢需要紧张，就系咁嘅样，乜都唔使捞，就至理想。我都好想好似中咗头奖，有嘢唔使做，老细又催我唔着，日日等出粮，冇乜嘢需要紧张，就系咁嘅样，乜都唔使捞，就至理想。 扶你同心抗疫。 博爱医院及天水围医院老人科顾问医生欧阳东伟医生， 好多人误以为虚弱，即系我哋平时日常生活都讲呢个词，但其实喺老人专科里边咧，呢个系一个好科学化词，即系话我哋系有一啲客观嘅标准去衡量虚弱嘅程度。其实香港疫苗科学委员会咧都有讲，虚弱嘅时候冇话系唔打得嘅，只系话要审慎。点解要审慎呢？就是当副作用出现嘅时候，我哋要及早知道，同埋咧适当咁样去舒缓嗰个副作用。因为虚弱嘅病人咧，佢本身咧对抗副作用嘅能力咧，可能冇后生强壮嘅病人好。我举个例，譬如佢发烧或者周身骨痛，我哋可能冇嘢噶，即系都系两三日之后冇事啦。但系一个虚弱嘅病人未必系咁嘅，咁我就要及早知道，帮佢点样可以防止佢一路咁样差落去咯。所以只系我哋嘅衡量点咧。只是说我们要审慎，不表示是绝对不打得的。当然我们都要平衡回家属或者病人自己的意愿。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好，快到11点钟，听个风骚快人啦！翻嚟我哋就会有呢个开心字典 ，Open Heart Dixon 啊！ 今日系个威字，头先我见到你好惆怅啊！ 唔愁啦，而家 哇，懒白费， 答晒你啲问题啦！ 系啊，我哋仲有问题出俾你添啊！ 系啊， 我使惊你啊！ 准备好添啊！ 我惊你唔惊啊！ 威尔士州过去一日新增128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多7宗死亡病例。新州州长话，因应民众首剂疫苗接种率达标，考虑放宽俾民众喺户外做运动嘅限制。维多利亚州新增176人染疫，数字创超过一年以嚟单日新高。另外，新西兰新增49宗确诊，全部来自奥克兰。政府说确诊宗数回落，意味当地的封城措施见到成效。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29点，升101点，成交金额8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1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7点，跌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1.5升13.1，美团257.2升3.8，恒生中国企业95.9升0.02，阿里巴巴169.5升4.3，快手89.4升5.45，盈富基金26.76升1.6。中国平安60.75跌8.5，港交所502升7.8，小米集团25.5升3毫，京东集团315升3.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5，英镑10.709，瑞士法郎8.495。澳元是5.722，加元6.154，新西兰元5.488，欧元9.2056，每百日元对港元7.0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26，日经平均指数报28476点，升24点，港金现价报1684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28美元，卖出1813.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ctionary。 老师，我今日记得有呢一堂，我冇 cut 走到，我冇出呢、這个开好系列，我冇出呢、這、一个，你唔使俾个 time table 我睇啊。 我知道， 你有冇攞定出嚟啊？ 冇啦， 又惊我唔记得， 佢收埋咗啦。 我觉得如果你今次你真系唔记得嘅话咧、我就觉得算啦，真系手中正寝， 由佢算啦， 系啊， 忘记就算啦，唔好做啦吓。 大 年 okay, 好，又到咗开心字典嘅时间， 系 好，今日讲个威字，形容啲年轻人咧去吃喝玩乐啊，去玩啊，就用个威字。 去边度威啊？ 去边度威啊？ 所以今日咧，又氹啲讲啦吓，威就等于玩， 冇错啦。 咁你喺一句句子里边嗰个玩咧，你将佢转化成威， 冇错。 咁你又再喺成句句子执一啲字眼出嚟。 呢、這个助教真系非常好啊！ 我已经咁多次啦，系嘛？ 咁我哋每一次都有啲多啲新听众， 梗系咯， 每一次都多啲新听众。 明白， 有啲新嘅学生啊！我哋嘅意思系， 系啊，但我拣学生好严谨嘅， 系咩？ 系啊， 我哋拣老师好求其嘅， 系啊， 我哋拣老师 咁啫嘛。你 入嚟嗰个系边个就边个， 系啊，教我哋乜嘢我哋都学噶， 冇错啦， 唔中意嘅 我哋 态 度咪好你好多啊，系啊。 净赖， 我哋有学无类啊，系啊， 系啊， 系啊， 我哋简直系。 见到你咁嘅样，我都肯学，系咪？ 咪咯， 系啦， 摆到明啦， 快啲啊，长面怪老师， 好啦， 嚟， 你即刻又攞住本书， 唔系因为我要睇翻你， 我知啦，好嗱，先有啲例句先啊，嗱，先嚟啦，听住，去玩劲到好似风霜快活人咁。 威风， 哇！真系威风啊！ 哇，用咁长嘅字之后，跟住都系两个字， 冇错，系 佢 系咁 嘅，都系拉字班， 就拉字拉字老师。 我哋都系唔好升班。 我谂住宣传啫，风骚啫。 我知。 O K， 成班人去大围玩。 威威， 你俾我讲埋先，因为我哋有其他同学系摇佢，摇佢上岸。呢啲系咪叫摇佢上岸啊？即系你听紧。 系成班人去大围玩跳楼机。点知原来自己系畏高嘅， 畏 畏畏， 掌声、 啊！ 去玩水战， 畏水， 同阿大婶一齐去玩 神威。 你哋识唔识神威噶？ 唔识， 听过未啊？ 识，听过。 仲有林威啦、黄龙威啦咁样。 啊，咁多威嘅，林威、特种警卫、好第五题。 听住啦，去玩水上活动，原来发觉自己好鬼死屎嘅， 威水屎， 真系吊鬼啦！去玩都要讲知乎者也， 吊威也， 好肉酸嘅张耀扬， 点解要话张耀扬？ 好肉酸嘅张耀敦，学人去玩， 先摇威。 眼又毛，耳又聋，咁惨啦！我都仲去玩喎、 啊，龙咁威。 其实呢度系电影嚟嘅， 我知 道， 同埋都有歌词嚟噶， 系啊， 龙咁威 啊，唔系喎，龙咁 警卫， 龙咁威系郑中基， 郑中基啊，系啊，基哥噶， 系 啊， 好， 第九题， 我哋个老友杜文蔚啊，佢煲晒成套国剧，号手就位。 杜国威 咁未讲完，先去玩就系、是、杜国威 系啦，呢、這个仲犀利，食完只鲍鱼先去玩，已经成为习惯啦。 鲍威尔， 好， 好， 你哋有冇考下我啊？ 我梗系有啦，我俾你先啦。 好啊， 嗱，江欣燕去玩，约埋 Sarah， 仲有马小强。江欣燕去玩，约埋 Sarah， 仲有马小强。 恩威并施。 边个诗啊？边有个诗字啊？ 因为 梗唔系啦，仲有马小强。 点解啊？呢、 這 个因威 定诗啊？江欣燕啊嘛。 系啊，我知啊。因 为 因 为并 诗点解啊？ 系咯，并重啊，仲有马小强、啊， 即系又远又恶。 冇错，即系有时系恶啲，有时咧就系好啲咁样。 哎，唔识过呢个， 即系广东话叫一啖砂糖， 一啖茄， 好鄙俗啊！ 啫嘛。喂， 我真系唔中意 老师，老师，点样可以美化呢句人？你教我 一啖砂糖一啖。 我哋广东人讲得多呢句，点美化？请问你教我 一啖砂糖一啖粪便。 点样？你个美化，你美化。 一啖砂糖一啖米田共。 点样美化？ 系差嚟住我咯。 我而家系请教你。 三减一。 点样美化？ 啖砂 糖一啖米田共。 一啖排泄物。 哦。 唔好文雅啲咧。 我得一啖米田共就仲好啲。 系咯。 好，听住，呢个我。张耀扬， 嗱你又讲张耀扬， 我冇话佢系咩喎？头先你话佢好肉酸， 听字啦， 耀武、杨威、 听埋先，张耀扬约埋颜联武同黄子扬去玩。 嗯，耀武扬威， 我俾个钱嘅你好唔好？ 好啊。 夏兆星同衰人马小强一起玩。衰人我加嘅而家。 几多个字？ 夏兆星同三个字。 三个字。 夏兆星同马衰人马小强一起玩。 点解要衰人？ 都话我而家加。 夏马威 威系啊。 夏马威， 知咩夏马威啊？ 你 一嚟就俾个夏马威，但你知咩来源系乜嘢？ 唔知 啲将军一落伏一声跳落嚟， 喺个马上要， 真系要 嘅，一落嚟嗰种威势，你已经好似好劲咁 样。啊，听住我有一个少年带埋阿爷去玩，玩完去食饭。 嗯，一个少年， 一个少年带埋阿爷去玩，玩完去食饭，威 威 威 威， 冇错。 是不是戏来的？ 是啊， 是啊，威威 啊， 我又比喂你不估的，含来我和你去玩。 有得 因为他这些我全部都有出过。 你好像观众这样当自己 是。那你的那个 version 是什么？少爷威威。 少爷威威，你听着了。笑口吟吟的老太爷玩完又去玩。 威严 的。这个好一点，我快这个。 笑口吟吟。 少爷威威。 好了，少爷威威。 我又比过你。 好。 胡风假假地都是前辈， 狐假虎威， 狐假虎威啦，呢个 冇错啦。 系嗱，我的版本， 狐假虎威，我哋，哎呀，我哋三， 我又有版本，好， 你系咩啊？ 我系胡定欣，假扮苦瓜干，然后走去玩。 我觉得 有容易啲，我就忧秋胡嘅假， 忧秋胡嘅咩话？ 假斯乐， 假，冇咁长，忧秋胡嘅假老虎去玩。 我中意秋胡。 真系咩人装啲咩嘢？ 系好嗱， 我 揾咗个俾你， 系 去玩嘅时候拣搭巴士咧，俾人见到真系走。 去玩嘅时候咩话？ 搭巴士啊，去玩啊，拣搭巴士去玩啊，俾人见到好就忌 搭巴士去玩啊， 三个字， 三个字啊。 搭巴士啊， 去玩，拣搭巴士。 我去玩威士 啊， 威士几？ 系啦。 哇，咁长嘅真系整个威士几好啊！好，整多一个。 好啊，我又整个长嘅。 俾我哋嗰啲遥距教学啲同学自己谂下，好唔 好？ 你整个长嘅嚟。 去玩，搵埋李慧思、苏永康，点知突然间身痕，结果搵阿周公。 几多个字啊？ 五个字，地方名。 嗯。 去玩 威尼斯道。 威尼斯 喺边度噶？呢个地方系 我一讲你就知噶咯。 威尼斯， 香港 唔系香港，喺外国嘅。 再讲一次， 去玩揾埋李慧思、苏永康，点知突然间哇身痕啊！结果就 威斯康星州， 威斯康星 州系啦。 耶！ 再出多一个，俾我哋摇佢教学嘅朋友听住啦吓。又贪心又好玩嘅马拉兹，乜都唔识。等乜食啊？ 呢个一个预言嚟，系一个预言。 好，讲多次， 又贪心又好玩又好玩嘅马拉志，乜都唔识，你等乜食啦？ 做新做的人 Cause I'm so tired of pretending that I'm okay 我的 fame and money got me focused in the wrong way 力量同智慧都要靠自己 I don't trust nobody, I can't trust nobody 打开本书 I'm a soul more with nobody I'm in keep me the light to sleep at night Amen Keep my head up high to see the sky Amen 还带着我外出高兴双手祷告双手祷告期望上帝透露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清晰的光 我拥有新的心， 从孤独到直接去挫败，寻找你透支愤怒尽化，一息之间共欲望不大，人又再生在何与何，一呼一吸就向着放下，哭泣伤口终于也愈发，一息之间都天不中也，被了在心生的你我他，风是最沉重，是非更见清空，才得苦堪救我几许，面对杀梦途经亦也阵痛，痕迹搜索面容，自知真理便会跳着佢咁恐怖，呼一吸正是去冲吧，真假你透支需要神化，一息之间都拥抱不差，灵魂可摧毁再造的他，一呼一吸就向着放下，哭泣伤口终于也揭发，一息之间都天国中间，人又再生在何与何，一呼一吸就向着放下，哭泣伤口终于也揭发，一息之间都天国中间，终于死了再生不生的你我他。 OK， take two。 开心字典 Open Heart Dictionary 点啊？ 李同学，其实我估到，不过我喜欢你的题目， 系咪啊？系 就讲多一次， 又贪心又好玩的马拉兹，即系你啦。 我知我知我知， 等黑食， 贪威色食， 讲得好啊！ 又个谜面又好， 冇错， 谜底又好， 多谢， 简直系佢真实嘅写字。 多谢你嘅欣赏啊，唔系咁多人识嘅欣赏啊。 开心完啦嘛， 贪威色食，终于黑食， 喺又似嚟啊！ 步路都冇力， 我即刻 个人衰到极， 强化我嘅题目， 好开心。 你嘟嘟， 如果系礼拜五就好啦。 系啊， 咩啊？ 李嘟嘟、梁嘟嘟去玩学化妆，点知成个老饼咁样。 几多个字啊？ 三个字。 边有去玩啊？ 你嘟 嘟 梁嘟 嘟 咩话？ 咩话？ 去玩学化妆，点知啊成个老饼咁啊化到。 嗯，去学化妆。 系。去玩。 威 化 饼。 系啦。 其实你嘟梁都冇意思噶。你话你前 嘟 你前面咧用嘟嘟嘟嘟得噶。 系啊，其实得噶。佢系要 我强化。 强咩化？你报仇报仇啦你。 报仇。 你记仇啊记仇啦。 系。 呢一个。 系。 去玩得开心就要揾威震同你游天下。 嗯。威震天下。 叻仔。 我估到你唔赞我叻仔嘅。 你系叻佬。 我冇赞你叻仔啊。 喂，俾俾俾，我俾你，我俾你。不过呢个好浅，我谂你一定要识。 我有好长 噶。呢一个咧就系咁样嘅，等下先，可以揾翻喺度啦。呢一个咧就系陈嘉玲同陈玉莲去玩，仲学啲好老土嘅舞蹈。陈嘉玲， 嘉年威老道， 冇错啦。 好叻啊！叻啊！ 但系你赚得咁衰， 你琴日个砰咁落，你个砰咁声落。 好，喺又似你，我谂一个好长嘅俾你。频频同个贱贱格仔个不肖子同埋充满正能量嘅赵学而去玩，又跳舞又不离山又接万能胶，真系屈机十个字， 冇心机估 估啦，求下你啦， 长又沉， 嗱系咪咧？ 又长 下你哋啦， 你冇我哋到最后咩？你都系打自己攞嚟， 真系原来唔可以得罪 你， 你 自己估 咪咯，你自己问自己答。 你讲到第一辈我都唔记得， 系咁话，咪叫咗唔好咁长噶。 你再讲一次啊！ 讲一次咩啊？ 频频到我剑格。剑格小子， 贫贱夫妻百事哀， 唔系个 威 咧，贫贱就啱啦，系啦，个不肖子同埋充满正能量嘅赵学而去玩，啊，又跳舞又不离衫，又接万能胶，真系屈机啦，十个字， 唔系贫贱夫妻， 系咪两句嘢嚟？ 系两句嘢， 唔知咩咩威咁样， 系啦，冇错。 唔识啊，会唔会系 十个字啊？ 十个字， 即五个字，五个字， 五个字咯， 冇错， 即系贫贱乜乜乜， 系啦， 冇错啦， 乜乜乜咁嘅书来咩？ 系啊， 梗有啦， 贫贱乜能儿， 系 咩咩不能咩？贫贱我估咗一半， 贫贱不能儿，咩咩威不能降咁样嘅系咪？真系 威武不能屈， 威武不能屈， 系 好， 嗯， 好，听住啦，我呢一度有啊吓，睇先，诶。 蒋雅文好他条咁同陈焕仁蔡一智做大戏，灭绝师太自己去玩，赖低咗杜如风。 你都 十个字， 几多个字啊？答案 十个字咯。你讲多次啊！ 等先，我睇先啊，冇错。蒋雅文好他条咁同陈焕仁蔡一智做大戏，阿灭绝师。 想他人之气， 灭自己威风。 耶、 yeah! ！ 好，有一个同事阿土啊，我哋个同事阿土啊，后生嘅时候咧，同人去玩。 梗系人哋都后生啊，你冇得罪人。 我知啊，咁佢后生，再可以再后生咁啊。 系系。 结果就识咗阿龙婆，同事 冇玩啦。 阿土后生嘅时候学人去玩啊， 嗯， 结果识咗阿龙婆啊。 有个玩字啊，冇个玩字啊， 有个玩啊。 有 阿土后生嘅时候， 同事后生嘅时候， 同事嘅玩。 答案系几多字啊？ 四个字，学人去玩，嗯、结果就 逃学威龙。 系啦， 哦，逃学威龙。O K， 嗰个比较好钱嘅你。 我今日觉得好闷啊，咁得啊？ 都唔 系 嘅， 都唔开心嘅。嚟、嗯， 好去玩大风吹，跟住食一碗 威风八面。 系 八宝，威风八宝。因为我啲有出烟系，不过 你 系点 样？你个 version 威风八面。 我嗰个威风八面咧就系、是、玩大风吹，我又玩大风吹，玩到八个小朋友都反转面。 喂，呢、這个好笑啲喎，小朋友反转面。 我俾多个你，俾多个你。OK， 好。 每次林作去玩，林作个阿爸都话佢唔腹肌。 作威作福， 系。 喂，呢、這个又林作。 作威作福， 好，仲有去揾去玩，揾埋个飞仔老细一齐落山林度去玩。 威飞老洞 系啦，呢个铜锣湾嚟嘅，你可能唔识， 我唔识 嘅。 威飞老道啊， 系啊， 有个老之道， 佢成日喺嗰度行噶嘛。 哦，系咩？威飞老道啊？ 佢喺湾仔打趸， 有个老有飞。 威飞老道响天后嗰头噶咯，湾仔咩？ 唔系湾仔咩？你又先话湾仔嘅？好啦，阿老师仲有冇啊？冇咧，就我哋而家准备迎接啦。今日预告一下先啦。 好啊， 我哋嘅爱好系列今日咧就我 suggest 咧就有一个叫做改编歌曲啊，即系呢啲歌曲曾经用另外一啲嘅语言广东话啦， 冇错， 系出现过嘅。咁啊，曾经咧香港乐坛咧有一几长嘅一段时间咧，充斥住好多改编歌曲。所以改编歌曲就系来源歌来自韩文歌啦、日文 啦、法文啦、德文啦， 好多嘅， 泰文啦，乜嘢都有。 冇错啦， 系啊。 咁啊，成为广东歌啦，咁啊好 hit 嘅，通常都咁。我拣呢三首咧，我可能到时会问下大家，有啲咧听个前奏你就知，但有啲咧你会谂啊，好熟，但系咩歌咧咁样吓。好，咁我哋都拣咗噶啦，系咪？ 你有冇五轮真功啊？ 冇， 系 啊， 答咗你啦。 我曾经有谂过五轮真功。 好、 啊、 多， 我知道你应该 话，我有一轮衰功就系你啦，系 佢系一条衰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海关七月底在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检获大约220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大约1亿2500万，并在前日拘捕一名怀疑涉案女子，是海关近十年破获的最大宗海路贩运氯胺酮案件。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王鹤龄话，有透过书面申请消费券的市民未能在昨日领取，可能由于在申请表上没有签名，没有在在港声明的部分填写剔好，或者支付工具类别和号码不符等。他說政府決定早前遞交的申請，如果因為資料不齊等原因，補交文件的時限可延長到今個月15日，但只適用於書面登記，因為中央登記系統已經沒有再運作，當局亦已經加派人手協助處理申請。秘书处除了星期一至五朝九晚六开放，未来两个星期六亦会开放。 王鶴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指出，由於有幾百萬市民登記，很難做到發送短信後再致電。他又說市民有疑問可致電計劃的熱線185000。內地《環球時報》引述有關部門消息，披露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麥克爾刺探國家機密細節，指麥克爾是康明海的重要情報關係人，在中國期間曾經在不同時間多次拍攝中國軍事裝備照片和視頻，長期向康明海提供各種信息資料。報道說，康明海在2017年至2018年以偽造商人身份進入中國境內，通過關係人搜集大量非公開的中國國家安全信息，並撰寫分析報告。經鑑定後發現，康明海搜集的信息中包括幾份國家機密和情報。報道又說，康明海和麥克爾在羈押期間身體狀況良好，看守所定期安排身體檢查，當局亦有安排加拿大駐華使館官員探視。麥克爾早前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1年。至於康明海涉嫌為境外刺探國家機秘密情報罪的案件，目前仍然審理中。上海復星醫藥和德國 BioNTech 公司聯合開發的伏必泰新冠疫苗，供應台灣的首批疫苗運抵桃園機場。疫情指揮中心說，這批疫苗大約93萬劑，有效期到明年1月15日，初步規劃將優先開放給12歲至17歲人士接種。今年7月，復星醫藥和台積電等台灣企業以及民間機構簽訂共1500萬劑的疫苗銷售供貨協議。首批疫苗今早由盧森堡抵達台灣。據了解，第二批大約91萬劑伏必泰疫苗將在大約一星期後赴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22点，跌5点，成交金额9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1点，跌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5蚊，升6.6；美团253.4，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95.38，升5毫；阿里巴巴168蚊，升2.8；快手87.95，升4蚊；盈富基金26.64，升4仙；中国平安60.95，跌6.5。港交所497.2，升3蚊；小米集团25.3，升1毫；京东集团312.4，升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6，日元109.99，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3，人民币6.463，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日经平均指数报28476点，升24点。港金现价报1684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84美元，卖出1812.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獅子，我準備做功課。 好，講呢個原曲咧，就係一位女歌手唱嘅。但呢位女歌手咧，我每次嗱，其實我只係用自己的角度去睇就，佢好開心嘅。其實我只係感到有啲感慨啫，因為佢一個好靚嘅女歌手，就叫劉南溪，台灣嘅。咁但係就已經出咗家噶啦，歸依我佛，弘揚佛法噶啦。咁佢好開心嘅，不過我純粹就以一個族人嘅角度就，哎呀，點解 咁要出家咧？ 點解要係啦係啦咁靚？咁但係佢就好開心嘅，我睇佢啲佢個訪問講座咁都係喺度講緊一啲嘅宗教嘅東西啦，咁樣 出家未必係看破紅塵唔開心嘅。 當然啦，當然 其實有好多係因為就係佢真係覺得 佢好開心嘅， 係啊， 其實佢好開心 嘅，開心咪唔需要擔心佢。 冇錯啊，咁呢個歌曲咧，或者大家聽呢個前奏，又估唔估到係咩歌咧？曾經喺城市民歌創作比賽， 昨夜的渡輪上， 冇錯啦。昨夜的渡輪上，劉南溪唱出呢個原裝原曲， 好嘢， 叫做微風細雨。 哇！淨係歌名都好正喎。 係啊，微風細雨之毛管動，好好聽一首。 好，聽翻當年年青嘅劉南溪點樣演繹呢一首原曲。 微風吹着浮雲，心慢慢飄落大地，淋着我，淋着你，淋的世界充满诗意。微风伴着细雨，像我伴着可爱的你，看着我，看着你，看着世界多么美丽。 阿爺聽到好投入， 我 好 記得阿 馬爺 呢啲喎，係嘛？ 係啊， 好少女嘅聲音， 好好詩意，好禪，即係風同埋雨，就好似即係兩個人。 萬物嘅， 加上劉南溪嘅嗰種嚇少女嘅雙子，好吸引，好甜美啊！叫微風細雨，咁大家有時間又可以相相 同埋，我覺得好多好有以前嗰個台灣味啊，就好似感覺啲暖暖風塵啊，好侯孝賢嗰啲電影裡面嗰啲咁嘅感覺， 草地 黃黃地咁樣嗰種咁嘅嘢。 经系一首好旧歌啦，已经。你谂下系咪先？呢一个李炳文嘅作业都杜伦上都咁多年啦， 三十年， 佢系改编自佢噶。咁你谂下，佢再做。 你要明白一样嘢就系嗰阵时候嘅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咧，系有两个唔同嘅比赛嘅，一个咧就系旧曲新词啦，就可以用一啲旧 嘅 melody 填上新嘅嘅词啦。另外一个就系新曲新词咯。我参加嗰个就系新曲新词啦，首歌都系自己作嘅， 快将烦恼尽忘， 快将烦恼尽忘记咯。 你作噶？ 唔系一条衰公得啦，冇嘢啦。佢系演绎嘅，系佢有个师兄揾佢唱嘅， 好正啊！ 咁样咯，实际有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就系有咁样。哦，呢一首歌你唔讲我都唔知。其实咧，我同你嗰个谂法系一样嘅啫。我原先都以为系李炳文作嘅， 系啊， 唔系曲词。 我咪话有一次我偶然嘅机会先 find 啦，原来哦，原来呢个歌系就系李炳文一只王咁样咯。 冇错， 好似系李炳文话俾我听嘅。其实 佢就讲，其实 我倾咗偈，佢其实呢只唔系新作噶，改编噶咁。好似佢话俾我。 我记得佢几时同你讲啦，因为有一次你记唔记得有一个系图书馆邀请。我哋走去做嘅一个活动咧，有我啦、你啦、 李炳文 啦，同埋有系李炳文唱歌啦，同埋咧就系有阿车淑梅姐姐啦。 有梁望峰添， 冇错，喺度讲紧嘅就系阅读。究竟我哋要介绍三本好书啊？ 冇错啦， 系嗰次见到佢，系啊，阿都同佢问好啊吓。好啦，咁啊，跟住咧，我想讲嘅咧就系话喺嗰个时候咧，有一段时间咧，香港其实充斥住有好多嘅就系改编日本嘅歌曲， 系啊， 有好多一啲好经典嘅歌曲咧，同埋或者系啲四大天王嘅歌，你睇翻就原来有好多都系。来自嘅就系日本嘅改编嘅， 其实咧佢哋都要多谢我哋添啊！虽然咧嗱，佢令到我哋攞咗佢啲歌啦，但系其实佢好多日本歌星嚟香港开 show 咧，如果唔系有呢啲咁 hit 嘅歌，佢点唱啊？ 冇错，系咪先？我哋成日都觉得啲 melody 嗬，譬如嗰阵时候我哋会听开嘅，譬如有好多啦，中岛美雪啦，你头先讲嘅五轮真功 啦， 德永谷川新司啦， 德永英明啦， 又或者嘅就系我而家要介绍嘅呢一对咧，我觉得真系非常之犀利。主音歌手咧，我觉得佢把声系。系冇人可以代替噶啦，而且佢嘅歌曲咧，亦都有好多系被改编。其实喺佢一堆嘅choice 里面咧，我都唔知拣边只 咁紧要。 系喺一对嘅乐队，就算系呢一位嘅歌手佢自己单飞出嚟嘅歌，都系非常之好听。近藤系来自 安全， 唔系 Smack。 安 全地带，但我今日解嘅就系， 哦，好听。 月半弯嘅原曲，爱的延续，玉置浩二先生。我谂佢把声嘅就系后来都无人噶啦。 冇错。 夏の二人の写真、優しい気持ちが風になる時、あなたがいるから、いつも。You 好，听紧风骚快人啦，今日我哋咧就播翻一啲咧就曾经改编过嚟中文歌嘅歌曲。不过好多歌咧，就算佢 hit 嘅第一个 version 系中文咧，佢嘅日文版都好 hit 嘅。 系啊， 就好似安全地带，好多佢嘅歌都 系 好听。 你头先你话嘛，点解你唔拣走红色的心啊嘛？我知佢仲有添啊，有拒绝再换啦，咩向下有咩说终诶终结啦， 李香兰嗰只都系佢。 系啊， 哇！ 李香兰嗰只都系佢。 死啊！ 李香兰嗰只日文版又好听到不得了。 所以其实有好多歌，我根本我都唔知拣到边只，净系呢一只佢里面嘅话，其实基本上咧系全只可以播晒 啦。哇，太好啦！ 系啊，全部都系见诶，都系好听。 好，一条衰公 系嚟啦噃，系咪出五轮真功啊？ 唔系，我唔系，我首 讲啦， 韩文歌， 韩文歌 系 系， 介绍一个背景， 等我哋估啊。 呢个系一个电影嘅主题曲嚟嘅，好好听。 驿动的心 唔系，嗰度电影系一个爱情片嚟嘅。讲第一代嘅妈妈同嗰一个佢嘅男朋友咧，系 如果我有咩天意啊？ 系啊，假如我有天意， 假如我有天意， 好好听。哦、但系咧，我就觉得个中文版就争少少。 边个噶？中文版系边个？ 中文版有好几个人唱歌，都、包括有谷祖林啦，等等等等。但我觉得原文系好好听嘅。当你睇电影嘅时候咧，呢个爱情片有桥嘅，讲两代之间嘅爱情。 呢个 melody 系好听， 好好。 假如我有天意， 好。 好悲惨 啊！系啊， 我谂起你揸住个兜嘅黑石嘅样 子。哦，当啲人行过唔俾钱佢嘅时候，就仲惨。 仲要踢开个兜， 跟住一脚踢开佢个兜。咦？你个兜？ 你块面咁长，你块面咁长，你得块面嚟食咪得咯？ 系咯，使乜黑石啫？系咪 好惨啊？ 一加咗呢啲， 我就想喊啦。 系啊，呢个就好感人，更意咯。 놓지는않다나마그대날바라보고있죠참아말하지못한내마음을이미알고있었나요왠지처럼지내왔지만무지개뭔지나천국에가도마음나름변함없죠사랑하면알수록그대그리워가슴아파 在雪地上边，只见一个老伯喺度嗌： 俾钱我啊，俾钱我。 跟住经过嘅老人见到佢个样， 赖志强走开。 冇错， 好感人， 大家都好开心，能够见到佢咁折堕。 呢个故事真系感人到一个点啊！ 冇错， 好嘢，好选择。 假如 啱晒你嘅下场啊！假如马有天意。 我就讲两代噶，系咪啊？ 两代，大代同世代。佢系做世代，仲有一个大代喺上边。 点解唔俾我做大代、 啊？你觉得似你似唔似啊？ 似。 但系唱歌嗰系边个？你都冇介绍到。 韩成文 系啦，系系啦。 不过我都唔识，我都系照封面读啫。 系啊，但系佢我觉得真系几好听。但系 我呢个 melody 我都同意好听嘅。不过你有改编歌咧，中文版我真系唔知道。 中文版有广东版，亦都有国语版嘅。但我始终都系觉得、原版好听、 其实你觉得改编歌咧，佢嘅原装同佢嘅广东版本咧，嗰、那个编曲如果系完全一样咧，好唔好啊？ 我觉得好啊。 嗱，因为咧头先我嗰首咧就啊都似嘅，其实刘南溪嗰首都似翻李炳文， 似、啊。 但我今日我本嚟有三只、啊，如果够时间播，有一只咧就唔系好似嘅，即系改编嘅时候咧、香港嘅歌星将佢改咗少少嘅编曲。咁啊！但系我一跟住落嚟咧，新闻之后嗰只咧，一听个前奏，你就知系咩歌。 咁紧要？ 一听个前奏，包 期待啊！ 一听就 剩翻嚟，一定会睇啊！不过咧，我哋诶会唔会播到三只咧？因为 所以我咪话未必够时间。 系啦、不过你每一次嘅爱好系列都会希望嘅，就系带俾大家有好多唔同嘅回忆嘅。咁、都有收到有好多嘅朋友佢哋嘅意见嘅，就话啊，真系几好。因为咧都有好多啲嘅朋友会觉得嘅就系话，即系其实啲歌会有俾大家有好多唔同嘅画面。但系当你呢一首听紧呢首歌嘅时候嘅话，究竟系做紧啲咩嘢咧？或者系自己咩经历紧啲咩事咧？等等系咪？其实你听紧假如我有天意嘅时候，你做紧啲咩嘢？就乞紧食啦，系咪？ 头先个画面喺雪地上面， 其实两位咧， 撕出个发财字，撕出个发财字， 韩文乞食一版， 俾个韩式饭团你唔该， 或者俾笃 kimchi 我， 一笃。 好 啦，翻嚟十二点新闻同埋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继续翻风骚浮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之后，两局分别取得两分同四分，总分以7-1击败对手。至于混合 BC 三级双人赛方面，港队嘅何婉琪同谢德华喺小组赛以4-1击败葡萄牙。首三局港队分别攞到一分、两分同一分，虽然第四局被葡萄牙追翻一分，但无咗港队取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天气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54点，升26点，成交金额10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6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8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5.4升7蚊，美团254.8升4，恒生中国企业95.54升6.6，阿里巴巴169.1升3.9，快手88.95升5蚊，盈富基金26.68升8仙。中国平安60.85跌7.5，港交所497.4升3.2，小米集团25.25升5仙，京东集团312.8升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6，英镑

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风骚快活人啦，九月二号星期四，今日嘅天气咧就系比较炎热嘅，下昼有阳光同埋酷热，而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有两阵嘅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亦都有骤雨。 爱好系列。 翻嚟我哋今日咧就叫改编歌曲嘅原曲啦吓，呢一首歌曲咧其实一听你就知道，陈慧娴最早期一首 傻女， 冇错。另外一个版本由马小强唱叫傻佬。 Dicen por ahí que estoy más bien un poco loca.Tengo lo que quiero y todo lo que me provoca Sin pensar lo que hay dentro de mí Pues ya ven yo soy así Simplemente quiero y vivo Para poder ser feliz Dicen por ahí que estoy más bien un poco locaSueño con llegar a ser tu fiel esposa Tengo la seguridad De poderles demostrar Que soy la gran actriz Pero también soy la mujer Que soy la amante fiel Siempre a la espera de un querer No se imaginen que yo estoy tan loca Si es porque hago más de cuatro cosas Y es que a la gente nada 傻戀呢首歌，除咗旋律啦，同埋陳慧娴嘅演繹之外咧，亦都欣賞咧林振強先生嘅詞啦，即係講到女仔咧懷念佢嘅前度情人啦，將一件毛衣啊嚇攬住喺身上面，就好似回翻去以前嘅女主角咁樣嚇，變翻以前嘅女主角，即係我嗰種嘅叫做傷感嘅情懷寫得淋漓盡致。 我覺得呢樣嘢係好犀利，因為其實你嘅歌詞裡面其實係有味道，你覺唔覺得？ 冇 錯， 有故仔有劇情。 我曾經有聽過有一個都幾。傷感嘅一個故仔，講緊嘅就係話咧，有一個係美國嘅故事嚟嘅，個媽媽個有個小朋友好細個嘅啫，點不知嘅就係其實係講緊咩咧？希望好啲槍支有管制，就係因為有個小朋友帶咗佢爸爸屋企嘅就係一支槍嚟參加佢自己嘅仔嘅一個生日會，拎出嚟玩啊！ 就因為咁樣嘅話咧，佢個仔 造成 走火， 就係啦，有一件咁嘅意外啦。點樣知道最後尾嘅時候，佢話佢懷念佢，即係節目主持人問佢嘅時候，係 Oprah Winfrey 就去訪問佢。你懷念佢嘅時候，你係點樣啊？佢就係話，我就會去佢間房，拉開嗰、那個櫃桶，將佢嗰啲衫拎出嚟嘅時候，擺喺個擺唔係擺喺自己個擺喺自己個鼻嗰度，係咁索係咁索嘅話咧，聞翻啲氣味， 好似 嗰 首歌味道 咯，係啦，冇離開過， 所味道， 好犀利，我都嗰個位， 好傷感。 你冇人唔會唔喊嘅，真係嘅。有時候可能你會聞到一啲味道咧、你就會想起嗰個人嘅啦，係咪啊？等於一啲香水味。所以有啲人成日都講噶嘛，佢話女仔咧唔好咁立亂咧，成日都噴一啲唔同嘅香水。你應該要揀定一種味道，當個人味道，但係就味已經到嘅時候咧，嗰、那個就係你嘅代表咁咯。 想將要我件外套啊，你 絕對有味啊！你嗰件 係啊，你嗰陣係臭味，係男人臭味。好啦，到我咧要介紹嘅呢一首歌曲咧，我就係覺得呢一位嘅我哋香港嘅男歌手咧，當然啦，唱歌又係好有佢自己嘅一啲特色啦。而且我覺得嘅就唔單止佢好犀利添，佢嘅下一代其實基本上都幾難可以追得到，即係爹哋嗰一種嘅風格，以及嘅就係、其實咩歌，我覺得去到佢嘅手上，或者係都會有一個好個做一個好嘅演繹啦。咁咧呢一首歌咧就係來自一個特輯咧，叫做《花街七十號》。我諗其實大家都唔係好記得林子祥。咁但係呢一首嘅歌曲，我唔知點解，我每一次我聽到嘅時候，我都感覺到嘅有一陣嘅力量，係令到你就覺得好都市嘅感覺啦，以及嘅就係、当爱恋之中嘅情侣吓，你可以喺街中拥吻啊，拥抱啊， 敢 爱 敢做， 就系、是、呢一首歌曲啦。 哇！ 来自 Starship 嘅呢一首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系啦，咁啊改编住啊呢一首嘅歌曲嘅话，就系成为咗林子祥先生嘅呢一首叫做《敢爱敢做》。 你咧，阿小强，你敢唔敢啊？ 梗系敢啦！ 你唱嗰只敢做敢爱系嘛？ 又或者中間你冇啲字。 Looking in your eyes, I see a paradise. This world that I found is too good to be true. Standing here beside you, want so much to give you this love in my heart that I'm feeling for you. Let them say we're crazy. I don't care about that. Put your hand.Just fall apart. 好听你的歌曲，好有活力啊！咁、 啊、 我哋咁做嘅原装版叫做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Starship 系啦，潘伟源先生填嘅词啊吓，系啊，咁啊将呢个大都会嘅啫，喂，你谂下，即系敏告，哇，咩下到下世纪，即系其实可以将呢一样嘢嘅，你可以咁多，哇，我觉得好开心，我好中意揸车嘅时候放呢首歌嘅， 好开心啊， 好开心。 我两位够唔够胆喺街嗰度拥吻嘅？或者有冇试过 啊？冇。 我 即刻答你，我真系冇试 过，但唔喺香港。 我真系冇试过， 系、所以系我觉得好浪漫。 系、啊，真系要好激情先做到。 系啊，狂抱拥，不需休息的吻，不需呼吸空气。 如果你老夫老妻，你以为你系咪有病？ 诶，老夫老妻又冇做第二啲嘢啦。我都我中意见到人哋老夫老妻系拖住只手。 系啊，系冇错。 佢哋哇已经好大年纪，但系仲拖住个手咁样慢慢行咧、我见到 另一种 爱。系啊，我会想流眼泪嘅。 啊 ，OK，、好。今次我呢首歌咧係原裝係英文歌嚟嘅、不過我聽嘅時候咧就係、聽中文版先嘅、我就喺八十年代第一次聽到，嗰陣時咧就係多數係 聽中文先嘅， 係啦，愛情歌，愛情歌通常就係 中文歌係邊個唱港文啊？ 譚詠麟嘅《小風波》，因為我 好彩 Air Supply， 我揀咗啊，我改咗就好彩啦，我以為你揀五輪真功嘅《忘不了你》啊， 我都有揀，不過我唔想出佢住，因為《小風波》我覺得係嗰陣時嚟講咧，好少有呢一類歌嘅，就係兩小口子又嗌交啊，少少誤會，我覺得誒喺現實中其實好多人都係會經歷過呢啲小風波嘅、英文版咧亦都係相類似嘅題材，我覺得咧即係大家分享一下都係好嘅、 空氣供應啊嘛， 係啊。 我有 supply 嘛， 冇错啦，系、好嘛？呢首歌 All Out of Love， 啊，同你撞歌添，咁嘅赞。 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我哋今日咧好开心，请嚟咗咧香港女子100米排名第一啦，同埋女子青年4×100接力纪录嘅保持者。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梁君仪啊。 除咗动嘅一面，学界创造嘅环节，学界总动员唐书瑶亦都会带大家探访一下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9:00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马俊伟。真正的快活人是怎样？我认为只要你见到别人快活，你就会比他更快活，那你就是真正的快活人。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 风骚快活人。 冇错啦，风骚快活人由星期一至五10:00到1:00钟啦。咁今日星期四啦，预估一下啦，听日星期五咧就有啲新嘅元素加入咗嘅。今日礼拜开始吓，咁星期五平时咧我哋都有嘉宾嘅，咁但系谂住啊，不如转下啦，耐唔耐有啲新嘅环节啦。咁不如交俾阿拉之强讲下啦。 哇， 拉基强啊！ 你哋有冇遇过啲不可思议嘅事呢？ 见到你咪 系咯，咁长块面， 咪就系咯， 又唔会刮到下巴， 系啊， 有几不可思议啊！ 喂，嗱，下个啦，听日开始，我哋就有一个环节不可思议， 逢礼拜五 系啦，逢星期五嘅，就喺平时嘅嘉宾时间出现嘅， 好啊，会讲下有好多你觉得系不为人知，甚至系唔能够解释嘅事件， 同埋有啲咧系啊，我琴日我 send 咗去 chat group 啦，有啲系真系新闻嚟噶， 系啊， 真系新闻嚟， 系啊。 即系虽然系发生喺好长嘅一段时间之前，不过咧就睇翻我琴日 send 个新闻，如果你有睇咧，其实我睇翻都真系几毛骨悚然嘅，喺同一个地方一次又一次发生啲不幸嘅事件啊，咁所以就真系好奇怪吓。咁我哋听日记住记住， 但系听日我哋有位嘉宾嘅， 听日都有嘉宾， 系啊，都有位嘉宾会同我哋讲啊，即系好重量级啊吓，会讲我有好多，因为佢有一啲嘅就系好特殊嘅体质， 冇错， 可以睇到呢啲嘢， 冇错。OK， 好，先咧12:00嘅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东京残奥游泳项目港队的陈瑞琳在女子 S14级100米背泳小组赛取得第三名，总成绩排第6，晋级决赛。许家俊就在男子 S14级100米背泳小组赛总排名第11，无缘晋级。轮椅羽毛球项目世界排名第2港队的陈浩源在 WH2级男子单打首场小组赛直落两局击败法国对手。硬地滚球方面，港队在混合 BC3级和 BC4级双人赛小组赛都顺利击败对手。當局延長因為資料有誤或不齊全需要重新書面登記消費券的特別安排到今個月15日。朝早繼續有大批未能領取消費券的市民到旺角始創中心消費券秘書處等候遞交資料，現場有超過200人排隊，人龍延伸到始創中心外一段西洋菜南街。現場有大批長者排隊，有長者不滿安排，認為即使填錯表格，只要能夠證實身份都應該獲派消費券，又呼籲政府高官到場了解情況。亦有市民說根本不知道填錯什麼資料，希望當局寬鬆處理。秘書處職員和商場保安在場維持秩序，並分批向排隊的市民派籌。海關七月底在葵涌海關大樓驗貨場檢獲大約220公斤懷疑氯胺酮，估計市值大約1.2億500萬，並在前日拘捕一名懷疑涉案女子，是海關近10年破獲的最大宗海路販運氯胺酮案件。衛生署說因應最新的新型肺炎疫情發展，由今個月6日開始，即是下星期一， 卫生署辖下三间妇女健康中心将恢复正常服务，这些中心分别位于屯门、蓝田和柴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47点，升19点，成交金额10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6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8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6.6，升8.2。美团255蚊，升6；恒生中国企业95.5，升6.2；阿里巴巴169蚊，升3.8；快手89.2，升5.25；盈富基金26.68，升8仙；中国平安60.75，跌8.5；港交所497蚊，升2.8；小米集团25.5。是25.25，升5仙。京东集团313.2，升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0.01，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3，人民币6.463，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36。日经平均指数报28525点，升74点。港金现价报1681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49美元，卖出1812.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每个星期我都会见证一次咁样嘅场面。 罗敏章， 点啊？李志刚， 小心会输信号，你都要咧挂起佢。 但有啲人咧喺未比赛之前咧，好大声好 hills 咁话咧，今日赢输都唔紧要噶，因为我之前赢过太多次啦。 咁啊系，佢真系赢咗几个礼拜。 以往历史边个输得最多啊？每一次比赛都要认真。 无论佢斗得几咁激烈，都系想听众开心啫。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文庄、阿土、美电康康。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Hello， 大家好，我系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阳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最后嘅半小时，谂下预告一下先。一阵间咧，一点之前咧就会有职安剧，咁大家咧就留意多啲呢个职业安全嘅资料啦。 要啦， 嗯，冇错啦。今日咧，其实喺讨论区上面咧睇到一个新闻咧，我都觉得中间嘅意思都几啱嘅。咁佢就话咧，日本啊，中间意思系咩咧？就话人怕生坏命，最怕改坏名，系咪先？ 我唔觉得系。 即系又系咁讲啦。OK， 咁呢一个咧就发生喺呢个日本北海道啊。咁啊一个菜市场上面有人喺度睇睇，呢个西瓜点解会咁贵嘅？同埋佢唔系叫佢做西瓜，佢作咗个名叫哥斯拉。如果大家哥斯拉即系 Godzilla 啦，即系个大个恐龙啦吓，踩烂啲楼噶啦，系啦系啦。哥斯拉的卵即系蛋咁解啦吓，即系恐龙蛋。 恐龙蛋咯、 啊，系啦，就是、恐龙蛋。咁即系话咧，佢形状系长长地嘅形状嘅、就唔系西瓜嗰啲传统嘅圆形，佢长长地。 哦、即系个椭圆形咁样，就好似个蛋咁样。 系啦，咁佢个样又似啦，同埋比较大啊，即系佢比较大。咁所以佢叫价咧，嗱，日本生果我行都觉得好贵嘅，即系嗰啲温室， 不嬲都 贵 嘅， 两个肚就百几蚊噶啦。 系啊， 系啊， 但真 系 好好食， 系好食。 但我试过有一次，我真系。咁样买几样嘢就千几银啦、 啊，咁你都舍得买啊？我就唔舍得。 冇办法啦，因为 有人想食， 系啦，冇错，要送俾人，咁、你又会觉得即系、你一定一系就唔送， 好体面 要送嘅就要送得好嘅，系嘛？ 嗱，呢、這个恐龙蛋咧就411蚊一个、411蚊，咁一个大西瓜， 411港纸， 411港纸， 我唔会买啦，你会唔会买一个西瓜？因为通常都系 喂有一段时间咧，你记唔记得有啲四方西瓜都好贵？ 记得， 咪就系日本嘅咯。 系 啊，佢个种嘅方法就好简单啫嘛。 摆个盒度啊嘛， 摆个四方个盒里面啫嘛。你想佢种嘅， 我冇买 过，星形都得。 我唔记得几多钱，但我记得系贵啲。 我有见过有人送俾有某人。跟住我見到佢就話，咁我就問佢，誒，聽日你翻去話俾我聽嘅就係佢，佢冇乜特別嘅， 係冇乜特別， 都係西瓜味嚇，但係好貴。 超贵啊！ 不过我承认，即系你加咗啲叫坚蜜啦， 系啊， 四方西瓜啦，又或者咧，有时有啲苹果咧，上面有啲字嘅，恭喜发财啊，大吉利 是、啊，新年会有噶，大吉啊， 系 嘛，平安啊，咁噶嘛，有啊，大吉啊，平安啊，咁样新年噶嘛， 你买嗰啲咪一件发财啊， 系啊， 系啊， 系知道知道， 系啊，有一件当抌咁嗰啲，好冇？ 咁啊，嗰啲就贴啲字落个生果上边， 等佢嗰度就唔会有嗰个名，有嗰个颜。颜色系啦， 红喺度啦， 咁咯， 系啦，咁其实呢一个其实都系个 gimmick 啫，我觉得佢只不过安咗个名啫嘛， 恐龙蛋， 其实佢都只不过系一个普通嘅椭圆形嘅西瓜咯， 系， 但系一个名其实真系好紧要， 举例， 好值钱， 例如马小强， 喂。 马小强，我估啊，其实我都唔系好知道晒点解你叫马小强 啦。其实点解你要 讲？我估嗱，应该嗰时你做呢一个星期六嗰个啊嘛，系咪啊？ 长期轮邦， 周会长期轮邦嘛。咁有几个主持人嘅，就阿黄舒淇啦、 温 兆 伦 啦、陈国邦啦， 系 佢哋 阮兆祥。 系啦，咁佢哋觉得你块面长长地，就好似阿马咁，我估啊，你唔好 stop 我住。跟住咧就 好乞人憎，就好似小强，好似好似嗰啲曱甴咁咯。 系啦，系生命力强，咁就加埋叫马小强，系咪类似咁？ 系咪咁啊？ 类似系转化嘅，但系咧就唔系咁嘅意思。因为咧，我响电视台做编剧嗰阵时咧，就有个好威猛嘅名嘅，就叫马王。 哦， 好吓， 咁点解又叫马王咧？ 你有听过？ 点解叫马王？ 呢个马王呢个名又点嚟咧？ 就边个帮你安噶？ 系阿细龟安嘅， 哦系啊， 细龟边个安噶？其实细龟都唔系叫细龟咁啊，因为 系黎文卓安嘅， 哦， 系啦，因为嗰阵时我同佢哋系一组嘅，咁但系因为嗰阵时咧，我同阿细龟啊，同埋成班嗰啲咧， 细龟系都系做编剧噶。 編劇嘅， 係啊，細雞王 一齊嘅。咁有時成班即係啱啱出嚟做 training 嘅時候咧，就成班同學傾偈啦。喂，你平時做開咩噶？做開咩噶？ 賭馬。 啊！我就话唔系，我话我平时都系打下马球啦。 哦 ，polo 系嘛？ 马球，我打马球。 原来佢以前都讲废嘢， 系啊， 以前都讲废话噶， 系啊，成日好似发梦咁。 唔系今时今日 改， 系啊，问下啲嘢，问呢样佢又冇答第啲。 我依家咪答紧你嗰个名系点嚟？ 啊吓， 咁啊，细龟系啦，细龟就啊，你叫马王啦咁样样，咁一路咁嚟嘅。咁后来香港电台咧就嗰阵时帮啊。夏妙贤嘅呢个节目系夏妙贤 监制， 吓咁佢就监制嘅， 系啦。 咁就其中一个开周末长期轮播嘅节目咧，我就帮佢哋设计一啲 IQ 题嘅。咁因为本身咧就系话我俾佢哋自己问嘅，但后来有啲人开始懒惰， 边个啊？边个啊？边个啊？讲个姓啊！ 咁我哋唔会知边个，你讲姓 我哋唔知边个，系啊， 系咩？唔知噶， 唔知噶，我好蠢噶。 咁跟住咧，你就开始入嚟开咪啦。 系啦，就问佢哋啦。咁、哦、咧就阿阮兆祥就话：，诶、哎，你叫马王，好似劲得滞。 嗯， 我话你以后叫小强啦，就叫马小强，就系咁嚟嘅。 哦， 从、啊、此就遮掩咗你嗰个嘟嘟嘟嗰个真名啦。 冇错啦。喂。我覺得好方便嘅喎，有個藝名，喂、uh-huh. 你喺出邊人哋又唔知道你做乜， 真係啊， 真 係我都覺得有個 藝名。 其實我又唔係話唔俾你即係喺出邊度做乜你方便啲，而係我有時候我覺得譬如可能睇醫生， 嗯、 我成日冇錯，我都好恨點解我唔一早有一個藝名咧、嗯？因為你有時候你睇醫生係好尷尬，係咪戴住口罩嗰？其實好多時候大家都未必認得你，你唔出聲，一出聲多數都會認得把聲嘅。咁但係你如果一嗌李麗蕊咧，你就會見到啲人就。会好紧张， 即系望啊嘛，边个 系啊？跟住阿姑娘又会同你讲两句，系、嗯、嘛？一啲唔识嘅人又会同你讲两句，咁、嗯、我就觉得有啲唔系咁舒服。 有冇嗱？ 所以咧，你如果有一个熟嘅家庭医生咧，就好啦， 好啲。 因为我个家庭医生个护士咧，系、嗯、一早已经。 我都系 有一日，佢、哦、唔会叫名，个个都会叫。 一个啦， 譬如话叫陈大文，系啊，张小娟，但系见到我就 嗯咁样、啊， 有 一入手 同你讲。风骚快活人嘅主持梁继章先生，请入嚟睇医生 咁 啊？ 唔系，咁即系费事啦，费事打扰人哋嘅清静啫。冇咩巴闭，巴唔巴闭？我哋都只系一个小主持，冇咩人识嘅。不过费事即系为人哋增添一啲，系、啦， 明白。咁、 就 是、个名咧，我头先继续讲咧，就响大陆咧，而家佢哋咧所有嗰啲牌子咧，特别系男士嘅恤衫、 嗯， 都好兴改啲古灵精怪嘅英文牌子。 嗯， 嗰啲系你唔会识读嘅。 嗯、 例如 YVSOTA 咁样样，系、一个牌子。 佢乱作噶， 乱作噶，全部乱作噶、因为佢哋咧觉得呢啲名咧，啲人就觉得冇错啦，起码卖七嚿水一件都有 当好似法国出品。 冇错啦，仲要 哦，咁、我明啦、因为其实琴日咧，我就上咗去呢啲咁嘅购物网站啦，充斥住你头先讲嘅嗰啲，我觉得佢就有一个问题，读唔到嘅，因为嗰啲嘢系拼唔到，系读唔到嘅，咁我就觉得佢就咁，但系人哋都记唔到噶嘛， 系 咪啊？ 系啊， 我见到好多 YWHSO 552， 真系 就系啊 ，Michael，、你上去睇下 YHSO552，总之佢一定系楞一啲把咁样，佢似一啲潮牌咯，潮牌就会咁噶嘛，有你嗰个个 brand， 跟住咧就会有你一个系列嘅名，譬如可能我今次出呢对波鞋就系 SS45咁样，咁啊可能迟少少个佢又要推出一新嘅， 系啊，扮高贵啊，真系啊， 系啊，我琴日先啱睇完一 对，咁你作个马小贵呢个名系咪扮高贵啊？ 唔系， 你唔系， 我呢个好低俗嘅啫， 唔系佢将自己揿得低调，系啦， 因为我谂住反弹， 咁样 名真系好紧要嘅， 好紧要。 我都覺得有時係嘅，我唔知呢一樣嘢，你覺得你哋兩位，即係我大家討論一下啦，係咪叫做都係改咗個名咧？因為其實有時咧，而家我覺得真係經濟唔係咁好，有好多時候你要發覺就係啲大牌子都會楞埋一啲連鎖嘅牌子，去一齊去做呢啲叫 crossover。嗱，我自己本人咧，作為一個消費者咧，我都覺得會令到我真係會去睇嗰啲嘅。譬如可能講緊佢有一個就係個大牌子係一啲外國嘅牌子，我其實基本上可能買件 T 恤嘅話咧，係要成幾千蚊嘅。而家咧，佢楞埋呢啲咁嘅連鎖嘅牌子嘅話，好可能咧，真係得個幾百蚊我可以買到啦。 非常好啊！ 你 覺 唔覺得咁樣？其實佢係用咗名同埋大家個 crossover 咧，佢會令到我咧，我就去去睇噶啦。 年青化 係啊， 冇錯嚇。好啦，咁啊，風騷快呢個名多多年啦，希望大家都記得呢個牌子啦。咁同埋都每天咧聽住我哋啦嚇。今日星期四，咁我哋嘅時間咧差唔多去到咧，就要交翻俾呢個職業安全故事啦。你繼續坐喺度啦，唔好一陣間同李子安繼續做咯。 咩健康康李志朗 你我中意呢个 名咯，你安个名叫李志朗，就我志祥。 做时间做得最长，做到今晚咩三五成群啊，咩苏动音啊，你继续坐喺度，你唔好走，你唔好走，你记住千祈唔好走。 我真系唔舍得， 我今晚要听翻耳台，我听到你把声吓，作为音乐情人。OK， 好啦，咁我哋听日咧就10点钟再继续一封苏粉同大家见面，好唔好？ 好嘅， 好，拜拜。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 ，Gracie， 我哋啲衫裤鞋袜都买齐啦，仲要行？我已经碌爆咗两张卡噶啦， 未得住啊！我哋好似仲有嘢未买啊？ 有咩？你睇下，你手袋都买咗两个咯，仲买？ 啊！我哋未买礼物俾私分啊？ 系、啊，我哋今日出嚟其实系特登买礼物俾佢，预祝佢第三次考牌成功噶噃。 唔系啊，第五次考牌成功啊？ 吓咩啊？佢考咗咁多次噶啦，咁佢仲考嚟做咩啊？不过我觉得咧，佢有样嘢系要赞嘅，佢咁有毅力，但系我哋系买咩俾佢好呢？ 嗯，唔知啊。等等先，私分 message 咦，我都收到喎。咦，佢话叫我哋快啲返去喎。喂咁但係份礼物咁点啊？ 佢话听日先考试嘅，咁我哋咪听日先去买囉。 都得，咁返去啦。 喂，等你两个好耐啦，原来走咗去 shopping。 仲好讲私分，如果唔系你啊急住 call 我哋翻嚟啊，我同阿 Grace 啊仲行紧啊。 哎，你哋应该多谢我先啱啊！你哋再咁样买落去啊，今个月唔使食饭都搞唔掂咧。 边有咁夸张啊？话时话，私分，你叫我哋翻嚟做乜嘢？ 你哋啊就知道我听日要考试噶啦，咁我啊就想你哋帮下我。咁啊，睇下咧，我冇温漏咗啲乜嘢咁嘅。 喂，但系点帮啊？你考嗰啲咩安全咩啊？咩装备嗰啲咩嚟噶？ 系个人防护装备。 嗱，系咯，你睇下，我连个名都讲错，点帮你温、 啊？啊，放心，我已经准备好噶啦，你嚟睇下。 哇，咁多图片嘅，好似啲小朋友玩汉图识字咁。 咦，冇错啦，就系、是、咁样。每幅图嘅后面都有嗰种防护装备嘅名称同埋用途嘅。嗱，你哋咧就可以随意兜乱咁样去考我嘅。嗱，我有信心，我一定识答。 嗱，你话噶，好啊，咁我就抽其中一张问一下你先。就呢张啦。关灵魂之窗事嘅问题。好啦，有啲乜嘢嘅个人防护装备系保护工友嘅眼睛噶？ 要保护眼睛咧，工友系可以佩戴认可嘅安全眼镜、眼罩等等嘅。一个认可嘅护眼用具咧，就可以有阻隔尘埃、飞屑、烟雾等等嘅作用嘅，亦都可以阻隔碎片冲击。 多啊！咁如果工友要做啲电焊嘅工作，咁又应该配边一种嘅护眼工具呢？ 咁嘅情况之下咧，工友系需要选择佩戴认可嘅护盾，可以遮住晒成块面嘅，能够阻隔电火花啦、强烈紫外光照射啦等等嘅，应该系咁啦。 哇，我估唔到原来就咁护眼啫，都已经有咁多唔同嘅装备噶啦。 我都估唔到你哋嗰啲唇膏颜色啊，红色咪红色咁样咯。总唔知点解仲要分嗰啲咩橙红、酒红、樱花红、桃红。 好啦，我哋唔好扯开个话题先。咁我哋咧就讲翻呢个防护装备先啦。好啦，到保护听觉啦。工友几时应该要用耳塞呢？ 如果雇员是无可避免要在高噪音环境工作，雇主呢就是要为雇员提供认可的听觉保护器，例如是耳塞又或者是耳罩，而耳塞呢就是适合一次过的短期用途的，但是有高度噪音呢就不啱用了，要在有高度噪音的环境工作呢就应该要用回隔音表现比较好的耳罩。 听完你这样说又好像明明地了，喂，但我想说呢，我们现在天天都在戴着那些口罩抗疫的嘛，那如果一些工友在做事的时候又会不会有些特别的口罩要用的？ 那当然有啦，为了保护工友的呼吸系统，如果工友需要在那些怀疑有有毒气体的环境工作，他们是可以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选择适当的呼吸防护装备的，例如是过滤口罩、认可的呼吸器具等等。 咁佩戴呢个呼吸嘅防护装备嘅时候，除咗要确定装备系紧贴自己嘅面部之外，仲有啲乜嘢系需要注意嘅呢？ 多谂下先。 要检查嗰个过滤器系咪有效，同埋有冇损坏。 不过咧，头先我哋只系讲眼耳口鼻嘅保护，仲有一样嘢好似未考你嘅，讲下头先啦。我知道咧，任何人士进入地盘咧，都要佩戴安全帽嘅。如果想顶安全帽，可以好好保护到我哋嘅头部，当然我哋都要好好保护翻顶安全帽先啦，系咪啊？ 冇错啦。例如咧，顶安全帽咧就要时刻保持住清洁啦，经常检查，定期嘅更换，符合安全嘅标准，保持住个帽壳同埋个头顶咧系有充足嘅缓冲距离。 哇，阿 Grace 都识喎。咁好啦，到私分到你答啦。你可唔可以讲下对顶安全帽有啲乜嘢系唔应该做嘅？ 哦，唔应该做，容易嘅，容易嘅。唔可以咧用有机溶液清洗，唔可以喺上面钻窿，唔可以喷油漆喺安全帽里边，唔应该戴其他帽，同埋有损坏嘅时候要即刻更换，就唔好再戴咁啦。 啱晒，算你啦。安全帽咧，其实咧都会有一条嘅帽带噶。咁呢一条嘅帽带又有啲咩用咧？ 嗱，呢个我记得噶，帽带咧系连接住安全帽两边嘅软带，咁就可以俾工友咧就套喺嗰个下颚嗰度嘅。咁咧就用嚟固定嗰顶安全帽。例如咧，如果有人喺离地工作嘅时候跌落嚟咧，咁啊，但系嗰顶安全帽如果冇帽带，又或者系有帽带但系又冇扣好嘅话咧，咁顶安全帽可能咧就会喺佢着地之前就已经甩咗出嚟啦。咁啊，有机会令到佢嘅头部咧直接撞落地面，咁啊后果好严重啊嘛。 喂啊喂啊，你唔好讲到咁恐怖先啦。嗱，如果冇扣好帽带，工友又喺高处工作。头部咧，如果喐下喐下嘅时候，顶安全帽好易甩噶嘛，又或者成顶飞走嘅时候，吓嗰阵时就真系变成高空堕物啦，危害到喺地面嘅工友噶。 所以工友咧就必须要将个帽带扣好噶啦。 冇错，一定要扣好。啊，咁唔知仲有啲咩要考我咁咧吓？ 今日系几号？ 今日9月2号啦，咪吓？ 你话你几时考试话？ 听日咯。9月3号下昼2点， 思芬啊，我谂你搞错少少嘢咯。 搞错嘢？搞错咩？ 咧，你呢一张嘅通知书咧，讲明你考试日系今日，即系9月2号下昼3点。 吓，今日咁点啊？ 放心，够时间嘅，快啲换衫出门口啦。 喂，但系我未食饭、未洗头、未温晒书，又未执嘢，咁点啊？ 仲食饭、仲洗头，行啦！ 个人防护装备要带好，开工稳阵冇烦恼。我是 Grace 霍嘉欣。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作为雇员的你必须遵守安全规则，保障自己和其他同事的工作安全。若果雇员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这伤，用你让我沉默。 从未成功，并非很孤独的信众，只因你是彩虹，就算天空再空，你还是我青春最强的观众。前冲十倍不少自信，你照亮我愿望，这种奋勇你使我藏于心中，我纵未成功再